和四处游荡的杀人机器，偶尔还能见到驾驶战车的人。 KD 把飞机停在了裂谷边，跳下来。 十年了，地上什么植物都没有长出来。 两个人来到了裂谷底， KD 把覆盖在圆台上面的土石清理干净，一切都是当年的模样，时光在这里不过一瞬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，星陨系列科幻小说，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周静之，演播王晨光，编辑张璐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这是